午夜12点，香港电台交由陈松光报告新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伦敦和英国机构投资者共进午餐的时候表示，虽然香港经济受外围环境影响，不过已经见到一些正面发展，包括第三季的出口增长超过一成，上个月的空运货量大幅增长26%。港府会透过开源节流和刺激经济增长解决财赤问题。梁锦松亦都会和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的高级代表会面，艾曼就应邀和中国驻英大使查培新共进晚餐。回归后首次以公安条例检控的三名四五行动及学联成员被裁定非法集会罪名成立，判自签500元，首行为3个月。裁判官在判刑的时候质疑控罪有政治性质，是否适合在法庭解决。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回应说，案件交由法庭处理是恰当的做法，重点在于被告有没有犯罪，而并非是政治化，而并非是否政治化。有学者和立法会议员都认为，裁判法官并没有处理警方选择性检控和公安条例有没有需要存在的问题，而判前内容过于简单，对被告和将来参加集会的人影响很大。警方回应被指干扰在乐府一间学校举行的公众集会，发言人说对被曲解表示遗憾，重新会尽量协助所有合法和和平的公众集会顺利进行。发言人又说，分区指挥官一旦知道区内会举行公众集会，必须因应个别情况作出适当安排，确保集会能够安全和和平进行。他强调，警方尊重市民集会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借出场地举办基本法23条立法公听会的学校校长，对警方事先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感到奇怪。他估计和活动题材较为敏感有关。商人林秀峰被裁定两项行使假银行保证书罪名成立，被判即时入狱20个月。法官根据公司条例下令取消他在未来5年董事的身份。法官说，考虑到被告声誉已经受损，因此将入狱2年的刑期减至20个月。66岁的被告林秀峰2年前向香港德意志银行展示伪造保证书被捕。东区走廊近杏花村晚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怀疑闪避切线的车辆撞上铁栏之后翻转，47岁的司机受伤，送往东区医院，送院的时候清醒。股市消息，美股并未受到连锁零售集团预期今个月只会轻微增长的消息影响，大市初段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是报8863点，升5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484点，升15点。伦敦股市下跌，富时指数接近收市报4141点，跌15点。伦敦港股回软，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10145点，比本港寻日收市跌55点。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地区，本港寻日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6.4度，是今年入冬以来最低纪录。预料清凉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在广东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 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级，间中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欢迎你继续留在这里，这里是 FM 94.8 至 96.9， 不是 Radio 2啦。 喂，强叔，都过了凉期这么久了，都未出粮的，不如追一下老板啦。 哎呀，老板说要啲客找了数才会出粮给我们、啊。 但是雇佣条例规定，老板要在凉期届满后7日内出粮，迟了就是违法。老板除了要给利息雇员，还可能被罚款最高20万和监禁1年的。 是咩？ 是啊，嗱，我哋咧都系唔好再拖啦，一于揾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帮手。不过等我打去劳工处热线2717-1771问下先。 我系蔡元文，父母对仔女咧应该多洒啲香水，就少泼啲冷水；揾多啲优点，就少挑啲缺点。尽量欣赏佢哋付出嘅努力同埋尝试嘅勇气。父母赞美嘅说话咧，令仔女会觉得自己系有用同埋有价值嘅。而父母的鼓励呢，能够给他们有动力去改进自己，接受挑战和发挥自己的潜能。 11月29号，夜妈妈与夜爸爸放映会。 外星人，一段怀疑外星人掳走美国一个家庭的绝传影带， 全球首次曝光， 云海会足本播放。 墨西哥众多 UFO 频飞片段，凤凰城低飞 UFO， 你想不想亲眼见证？ 11月29号晚上8点正， 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彭静，真是夜妈妈与夜爸爸，只此一次。 夜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爸爸。 12:09，今天是黑色星期一。 黑色星期一。 我一个即系呢排我都上网咧，揾下啲 website 咁，即系睇下啲 BBs 啊嗰啲啦，或者系睇下啲咩嘅呢下啊，睇下啲咩 UFO 打落去 search 啊咁样。哇，其实细个哋真系好多人有 sightings 喎， 系 真系直情系多到系 quarse 嘅。Quarse 系 quarse，OK、okay, 系夸张咗晒。 有咩新发现啊？ 好劲！咁我发现唔到呢啲嘢，我即系太多啦，我睇咗几个啫。咁、但系我睇到另外一个电视嘅 program 咧就好劲，即系我成日觉得啊呢啲会唔会就系啲人成日都见到嗰啲叫做 UFO 咧，就系、是、美军而家嗰啲 战机啊， 嗰啲 spy 嗰啲、即系特务嗰啲即系遥控机哇！佢、 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嗰啲咧，你仍然系如果喺远睇咧，你系唔会见到佢有推进器嘅，因为推进器喺中间、但系嗰啲系用紧啲螺旋嗰啲推进器推进去嗰啲啊，但系遥控嗰啲嘅嘢，佢可以飞去 唔知幾遠嗰度咧，係可以上去啲高樓大廈嗰度睇下有冇人會喺嗰啲 angle 度行刺啲人啊，或者喺嗰度匿埋啊。如果嗰個嘢喺我窗門飛過， 你一定 一定覺得係 UFO， 即刻攞 機 出嚟拍。 一定係 UFO， 因為碟形。 有冇啲著燈啊嗰啲咁樣？ 冇嘅，但佢係碟形，但佢係定曬嘅。 即係可以 stay 喺 突然間垂直升降、左右定炮，跟住係有腳嘅、即係有三隻腳咁嗰啲咧。即係你諗下，如果啲係啲耕緊田嗰啲人一望上，突然間就會見到，即係空曠嗰啲咧，就喂緊牛啊，放緊狗又好啊，點都好啦。總之喺空曠地方，你一睇上嗰個嘢係 UFO 嚟。 我諗佢哋唔會嘅，因為你照 UFO 係要有著燈 的。有啲冇，有啲未必著燈㗎。 有冇未必著燈？雲海次次講清嗰啲著燈嘅。 佢嗰啲係 光閃閃白光， 燈先影到啫。嗰啲碟形嗰啲有啲冇燈㗎。 咁啊係，有啲都真係冇燈。 有啲真係冇燈㗎，即係嗰啲隱形戰機嚟㗎。 又唔係隱形戰機， 唔係即係無人駕駛嘅戰機嚟嘅。 嗰件唔係戦機嚟，佢係等佢狗及你喺唔喺度？ 偵察機， 即係 spy plane 啊！即係狗及你喺唔喺度啫？哦，喺度一撇啦，咁可能嚇嗰啲有一兩炮可以射你嘅。但係 咁究竟係真定係假嘅啫？ 真 有 UFO， 我哋講 UFO 係咯， 就即係見仁見智啦。有啲 facts 咧，譬如 weekdays 我收到啲，我冇讀出嚟嗰啲，有啲係講到譬如真係。在新界又見到啊，即係好多地方，其實香港都有啲人見過 UFO 㗎。有一個我讀過出嚟嗰咧，就淨係喺中環喺阿嘉誠嗰度嗰座至高嗰棟嗰度咧，喺嗰度喺度十左右飛，zigzag 咁二 z 咁樣知。 其實唔係香港咧，有啲名人都經常見到 UFO 㗎， 係嘛 ？For example。 有哪个名人 啊？黎明先生咧， 吓、 他曾经见过一次 UFO， 即系打去天文台嘅。咁天文台冇理到佢嘅，当然啦。 吓、啊， 咁呢个你如果娱乐记者可以问多几次嘅， 但反而冇写喎。 有嘅， 几时嘅事我冇乜印象 嘅。 点解？ 唔系呢啲系嗰啲咧，即系可能只不过可能。對娛樂記者嚟講，呢、這個只不過係好芝麻綠豆嘅嘢咯。 即係佢講佢啲戀情嘅大篇幅係 嘛 ？UFO 都邊度夠得意啊？梗係佢個女朋友好啦。 唔係即係正如 該你啦，真係。 當年阿王菲好認真咁對記者話，佢喺北京見過 UFO， 但係又喺，但係啲人就係覺得。 诶，嗰句唔紧要，唔好讲啲。 我云海其实啲好嘢啦，你留意到佢哋系啦，咁你留意到 系。你应该真系你系一个 UFO 记者， 我希望系啦。不过咧，其实咧， 你又想转去第二度讲？ 唔系，我想讲咧，你上个礼拜 search 啲网嘅时候咧，你冇留意咧，其实上个礼拜咧， 你已经俾咗啲网我，冇留意啊？ 唔系，冇 收过。 我系想讲上个礼拜咧，其实喺美国，或者唔系一个美国啦，喺全世界嘅 UFO 界咧，其实有件大事。 系 咁，我上个礼拜咧特登唔讲嘅。 哎呀，忍得好辛苦啊！依家 其实同你做朋友咧，系好黑，好讨厌。 唔系， 因为你成日隐瞒。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 系嘛？你同佢讲，原来佢唔系讲紧全部嘅真相。 佢又遵守紧第23条。 佢系讲紧真相，但系佢讲系讲紧局部地区性嘅真相。 即系咁，即系托嗰啲人讲啦。我系讲事实，不过唔系事实嘅全部，系咪咁啊？ 你系啦，冇错，你绝对系咁啊！ 唔系啊，你听我讲点解我上个礼拜唔讲先啦？因为咧上个礼拜咧，其实已经咧喺美国咧，已经即系等好多 UFO 教嘅人等得好心急，就系咧。啱啱我哋今日星期一啦，其實喺美國嘅星期六，即係啱啱前日咧，咁就喺美國嘅一個即有線嘅電視台咧，就叫 Sci-Fi 嘅電視台咧，其實就佢 promote 咗兩個星期噶啦，就話咧星期六嗰日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大嘅揭秘。 嗯， 呢個揭秘咧就話佢話咧，佢揭開羅斯威爾一個更加大嘅真相。咁於是乎咧，但係你明唔明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太明白美國啲傳媒咧，佢正如唔係誇張， 雨點少。 我驚緊係啦，同埋你睇到 National Geographic 嗰次咁嘅嘢啦，咁我就完全 又解封我星期有五日或者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等到最尾兩個鐘頭咁嗰啲 類似啦。咁我但係咧，我心諗 ，OK， 你講到咁誇張，佢有咩新嘅證據，又話新嘅呢樣，又新嘅嗰樣。咁當然咧，我一定要望住啦。咁我已經一早就 ring 咗個輪過去美國嗰邊，我就話嗱，唔該嗰日咧。 你同咗 Area 52 嗰啲，打電話過去，都同我睇神啊！ 係真係啊，我真係叫佢睇神啊！我話嗱，唔該，因為佢嗰個星期六咧係播兩次嘅，一次就係佢當地嘅夜晚五點鐘啦。第二次就係當地嘅夜晚八點鐘咁樣，咁啊全個美國等緊呢樣嘢，因為佢哋話會揭開一啲史無前例嘅資料嘅。OK， 咁我就話我就叫我朋友啦，個線眼咧我就話喂嗱，你幫我望住， 你即刻睇完， 即係你請咗人一個人喺美國係專幫你望住個天空 嘛， 全日 唔係， 係啊，你以為死無前例？ 唔係，我就叫嗱睇住，睇到睇曬兩個鐘頭嘅片之後，你話俾我聽發生乜事，究竟佢有咩新嘅嘢發生？咁睇完之後咧，當然佢即刻 ring 個諗俾我睇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一樣嘢咧，佢話啊，都幾似咧《Shadow Geographic》嘅。因為咧，佢就話咧、 啊， 原來咧，當時咧，即係嗰個播嘅時候咧、啊，其實咧，佢係整個即可以話個片段咧係兩個鐘頭， 嚇、啊，兩個鐘頭嘅片， 冇錯啦。咁但係咧，係用咗一個鐘頭零五十分鐘咧，就係愛嚟講翻羅斯威爾嘅歷史， 哎呀，真係史無前例啊！ 咁但係 OK， 咁我 又炒翻呢條，又賣多次， 冇錯冇錯。咁我就話 OK， 咁我十分鐘。佢有咩爆料先？咁原來咧，佢都唔係冇料爆，不過咧，佢呢啲料咧， 你已經一早知啦。 唔係，真係今次就好特別嘅料嚟嘅。咁咧，佢做咗兩樣嘢。不過咧，第一樣嘢我唔欣賞，第二樣嘢我欣賞。第一樣嘢佢點解唔欣賞咧？就係、是、原來佢派咗一大隊嘅考古學家啦、地質學家同埋一啲嘅工程師，就去到當時嗰個墜機現場咧，所謂嘅墜機現場咧，就去掘所有嘅泥塵啊。佢點解要掘啲泥塵咧？就話如果因為經過咗五十年嗰個風塵風沙咧，佢計翻個塵數，咁如果去到嗰個位置， 即 係 度咗兩寸低，應該係 五十年前咁樣。 知道個時間係 啦，咁佢就會 check 翻嗰條泥塵有冇啲輻射量係唔同啦，個電子場係咪唔同啦，有冇啲物質係我哋揾唔到咁樣啦。咁、於是乎咧，佢就話咧，一層層咁掘咧，掘咗三十二代嘅泥咧，就去化驗咁樣。但係咧個問題係，佢只係話俾你聽，原來佢而家掘好啦。不過未化驗， 正啊！下一次再會， 係啦，冇錯。咁我就心諗，點解你唔化驗完先講咧？即係呢個， 即 係 好似人哋嗰啲地盤咧舉行嗰啲咩儀式話，即係淨係掘咗動土儀式係嘛？ 動土 冇錯啦，係啦，動完土嘅影啊，嗱，三十二代泥喺呢度啦，咁樣鏟泥車喺度啦，咁我哋準備會去化驗啦，咁樣。咁我心諗，唉。点解你咁样噶？ 唔系呢个都系 ceremony 嘅一部分嚟嘅。 系，明白。咁但第二样嘢咧就比较有趣。咁啊点有趣？因为我完全都冇留意到呢样嘢。原来当年咧咪有个将军叫 Roger 咧，咪第一次喺罗斯威尔 crash 之后，佢系开头话俾人听佢见到个 UFO 嘅残骸噶嘛。之后佢转口噶嘛，佢就话呢、這个只不过一个气球，军事用上嘅气球。咁就开咗好多记者招待会，影住佢攞起张气球嘅布咧，影咗好多相嘅。 嗯。 咁原來咧啊，原來美國啲 UFO 專家真係有佢哋嘅深度啊！原來咧佢哋翻查咗成輯五十年嚟，呢、這個 Roger 攞起個 balloon 嗰個相嘅時候咧，原來佢一手咧係攞住個 balloon 嘅，左手攞住個 balloon， 右手咧原來係攞住張邊帽紙嘅 嚇、 啊！哇！我真係冇留意到 嘅。 其實你可以咁講，嗰張邊帽紙就唔係真係俾佢讀嘅，而係佢嘅上司俾交低俾佢。 有啲咩唔好？ 類似啦，咁但系原來咧，佢哋分析過咧，就咁多系列嘅相裏面咧，每一張嗰個面帽紙咧都係反轉嘅，即係影唔到嗰張面帽紙嘅。 嗯， 唯一有一張相咧，即係面帽紙係向咗外嘅， 就放大啊。 係啦，咁點知原來咧，以前啲人已經試過係放大嘅，咁、就放大唔到，因為咧發 蒙得滯啦啲 啊。咁但係呢次咧，點解會話係特別嘅？ 用電腦 唔係電腦仲都係一個其次。原來咧呢一、這個 UFO 專家喺 Sci-Fi 嗰邊嗰度揾到一個 UFO 專家咧，佢揾翻當年影嗰幅反轉咗嗰幅個面冇字嗰幅相嘅底片啊。 嚇！ 佢將嗰幅相放大幾百倍，之後再用電腦去放大嗰啲字， 咁、就睇到 佢 enhance 翻嗰啲邊。 係啦，冇錯啦。我諗佢真係好聰明喎，即係我冇諗過佢攞住嗰張紙，我都原來可以放大。 俾佢及。到喎，仲要留意得幾勁啊！ 係啦，咁但係咧，裏邊咧竟然有兩句説話咧，係 乜嘢寫住啲咩啫？其實 咁呢兩句説話我都覺得 ，thank you and goodbye。 一句説話就係話，嗰、那個殘骸咧裏邊有一啲嘅 victims。 哦 ，victim， 佢咁樣寫咗落去嘅。第二個咧就寫住咩咧？佢話咧，嗰啲 victims 咧就係、是、in the dish they will ship。即係佢喺嗰個 dish 裏面，但係嗰啲即係就將會可能會飛翻去咁嘅意思。咁啊，呢兩句係佢哋放大到嘅，仲有其他四句睇唔到。咁即係話嗰個 Roger 係真事啦， 真事啦， 即係手上又有 victim 啦， 係啦，即係起碼你唔好話俾我聽嗰個係 balloon 先啦。你就算係乜嘢 crash 咗落去，你起碼有個 victim 先啦。咁原來即係肯定一樣嘢，就係當時佢講咗呢一批嘢，原來佢之後所講嘅嘢咧，就係 order 嚟嘅 cover up 嚟嘅一個， 冇錯啦。 但係咧，你 即係證實咗咧，其實即係而家羅茲威呢件事係好可能咧係真嘅。 好可能是真的， 即其实都 95%。 但是为什么在那些元首级报告那里只字不提？ 只字不提，只字不提。重要是、啊、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 Sci-Fi 的电视台访问一个当年的一个有份 Inwolf 的官员，那现在应该很老了，即可能他趁他自己未死之前讲出来，他就说呢，其实当时 Crash 之后呢、现在坊间传闻不是有一个外星人尸体的、嗯、他说呢，其实呢是有三个外星人尸体， 系 第一个， 都是 Area 51， 都唔系，都系呢个罗兹威尔，都系罗兹威尔， 都系龙会，但系佢而家都系 唔知，佢自己都唔知道佢 ship 咗去边，因为当时咧，佢哋话净系知道咧，嗰三个尸体咧系 ship 咗去 New Mexico 有一个嘅军事基地里边摆住先嘅，摆住先嘅，嗰个咪就系当时我上个礼拜讲，我去到影相，嗰、那个人话你哋喺度做乜嗰度咯，咁、 哦、 我原本谂紧可唔可以入到去噶嘛， 但系无端端嗰度即系。 嗰度系封晒噶啦， 嗰度 temporary 摆喺度啫。我觉得即系其实 temporary， 其实我觉得会唔会最有机会嘅都系摆 Area 51， 最有机会。 同埋我觉得喺 Area 51做嘢嗰啲人都未必见过嘅。 我谂系， 可能系秘密到连嗰度啲人都得几个人， 几个人知啦，高层嗰啲知道啦。 因为你啲嘢一讲出嚟之后，系嘛就变晒啦。 系啊， 但系佢而家网上流传咗一个凤凰城低飞嘅片段啊，咁、 嗯、 啊，即系其实咧，我就好想话个 website 嘅地址俾大家听，咁啊，即系等今个礼拜嚟唔到啲人就可以指咳， 诶，系、哦， 系好劲噶，我睇咗啊，呢、 嗯、 个我睇咗， 系， 但系个 website 地址我好似洗咗， 咁指唔到咳嘅， 你下个礼拜话翻俾人听咯， 吓、啊，我一定会尽我嘅能力咧， 去 search 翻， 去 search 翻。 嗯， 系睇到系佢嗰个凤凰城低飞嗰个咧，我就唔知佢系咪一个母船，系一个母碟吓、啊 嗯。 但系佢嗰啲灯咧系 formation 嘅，系肯定系即系整齐咁样排列嘅，即系一个月你望埋佢喺前面望埋咧，你会觉得系好大只。如果佢嗰、那个圆周好似一个你望埋好似一个月半弯咁样，即系个形状咧系。即中间一粒系最近我哋咁样，跟住就开始飞出，即系 圆 去后边咁样。咁、嗯、如果你计晒嗰啲灯加埋晒一齐咧，你再计埋自己 imagine 埋后边嗰个成个圆周，呢只嘢系 好大只， 系好大只，同埋佢系定炮喺度，系完全系唔喐嘅。你 喐佢好慢咁喐啊！ 哦，即系我就即系喺个 internet 嗰度啲 resolution 嗰啲嘢啊，嗰啲我真系见唔到佢喐啊。 系 OK。 但你餅帶可能會見到肉啊、 可能啦， 你錯唔到佢喎，佢個腦即刻咦想錯我喎，即刻， 仲要反反眼。 我盡力咧就嘗去抄翻呢一個 website， 好啊， 咁等即係今個禮拜嚟唔到嘅朋友咧，即係指吉，好冇？ 好， 好啦。 12:26 Kylie Minogue Call Me Gojo Whenever You Feel Like It 黑色星期日 冇錯啦，咁我係冇洗到嘅嚇，啲咁重要嘅嘢冇洗到嘅，揾到啦已經嚇，咁我哋咧就會喺兩點正咧話俾大家聽啦，咁抄嗰啲、 哎、 抄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咧，我哋而家揾一揾啊，我哋已經揾到嗰個 location， 我嗰個 website， 但係我哋而家聽下博士講咩？ 之後就臨尾嗰五分鐘開始講啦， 唔會嘅，我唔會咁衰嘅， 真係啊。 唔係，你而家講就得。阿博士講完， 博士 但 係 嗰個好長喎、 啊，好長啊！我驚大家要，不如而家俾時間大家攞定啲筆同埋紙先啦嘛，聽住。 好，我哋聽咗博士講 攞住啲筆同埋紙，因為好長嘅，咁我驚你寫漏咗個句號，咁又即係個 睇唔到 咁啊，睇唔到啦，已經好嘛？ 好啊。 好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亦都係會講一啲 UFO 嘅事件啦。咁大家可能已經聽過三個禮拜啦。咁今個禮拜咧就係最後一個禮拜，就呢個元首級嘅最高機密報告。係。咁啊冇噶啦，咁啊聽埋呢一集咧，就以後 大家就 不夠將來咧，暫時都唔會再有 UFO。 係要等呢啲元首級報告，咪要 或要等再有新嘅 UFO 出現啦，咁啊先至會再同大家傾下。 都有咁嘅可能。我覺得。個報告可能都有機會再會有新嘅，都 有 update 嘅應該係啊， 因為啱啱上個月都美國有個大型嘅活運動啦，就係要求即係克林頓嘅前幕僚要求而家政府係將所有 UFO 檔案 open 啊嘛，咁呢個運動係史無前例咁大嘅啦，已經咁變咗， 即係其實而家美國人都要唔好再講大話啦，澄清搞掂清楚佢，整翻乾乾淨淨， 冇錯啦，咁可能遲啲有機會會被所有都 open 都唔定，咁但系会唔会？ 我谂唔会喺我哋嘅有生之年会好 confirm 吓， 唔会嘅， 未必嘅，因为未必嘅。你知唔知我呢两个月我收到好多嘅 information 啦，即系我其实都唔好想咁讲噶吓。不过咧嗱，我 你仲有啲咩隐瞒？ 我姑且咁样讲，大家唔好当真先吓。有好多美国 UFO 专家咁话咧，2003年咧。將會係喺 UFO 事件裏面有一啲 不可思議 嘅令地球震撼嘅事咧，會喺2003年嘅年底咧會發生。但係咧，佢哋都會覺得 即係溝通咗㗎啦。佢哋 唔知道，但係好多而家真係真真正正研究緊 UFO 嗰啲專家係講緊呢樣嘢嘅。咁但係佢哋憑咩咁樣？當佢冇講到好 specific 話點解要咁講啦。咁所以姑且我哋当故事听下先啦吓。 2003年都好快之啫， 系啊，几个月之后就。 我又觉得即系好似系即系经过911嘅呢啲咁嘅事件之后咧，其实即系大家我谂都唔会再想讲咁多大话啦。趁有生之年， 但系而家佢而家云海 真相揭开。 云海系讲紧2003年底喎。 2003年底， 即系下年 系啦，好快咯，系咯。 其实都好快噶啦， 仲有一年 啊。 好快啦 ，Jason， 你仲会喺呢个世上生存噶啦，你放心啦。 你点知啊？ 即刻咁快？唔係，我諗你有生之年都應該得㗎。 希望，多謝你盛美貴言啦，快啲講 好。唔係，因為咧今日要講翻三個，最後三個。 的元首级的报告， 是 就是这些呢真的劝一些元首去相信这个世界有 UFO 有外星人呢、 嗯、 其实我都觉得他们用心良苦的。例如现在讲一个、即在 POMO 都讲了，就是一个单在比利时的一个、UFO 的风潮的时代，就是1989年至到1990年， 呢、這个都几近噶啦吓，以之前所讲 好近好近。咁你谂下，我哋中国当年1989年嘅时候咁多事，去到原来比利时嗰阵时间1989年嘅年底啦，即系可以话十月开始啦、去到1990年嘅年初，去到即系讲紧年初，即系 不停咁有啲震撼事发生。 系直情咧，佢哋系因为比利时本身一个比较平凡啦，比較冇任何突發事故啦， 好少提到佢有事發生。 係啊，去買下啲鑽石咁嗰啲。係 咯，鑽石啊，或者佢只，因為佢黐住荷蘭，因為佢係一個即係比較細嘅國家啦，佢都冇乜大嘅歷史，冇乜大嘅事情咁樣啦。但喺呢半年裏邊咧，竟然係喺比利時，成個比利時係講緊嚇，係有數以千計嘅，包括係平民啦、軍官啦、軍人啦、醫生啦、專業人士啦，係見到一啲嘅 UFO 咧，係低飛不斷咁低飛，係喺比利時各個城市出現。而嗰啲 UFO 係點嘅咧？係 點㗎？ 啲 UFO 咧就係、是、如果以而家嘅角度去睇咧，你諗你記住嗰陣時係講緊1989年、1990年啊，係 即係未有彩電嗰時候， 都有， 係咯，好遠咩？你成日 唔係咁，我想講翻即係唔係隱形戰機嗰啲嘢，即係咧係一個扁平嘅一個三角，係正正三角形嘅飛行嘅嘢咧，係、下邊有三盞燈嘅，係咁樣飛法嘅。咁中間咧亦都係有一個 即係唔一定唔係隱形戰機啦。 唔係，因為佢不但只係低飛咧，低飛都好緊要啦。佢嗰個本身嗰架嘢咧，就係睇出嚟，即係望上去係黑色啦。但係咧，嗰三個燈咧，啲人形容出嚟咧，就係少少藍色光嘅。 嗯， 中間咧有一個， 哇，襯得好靚喎， 好靚噶。中間即係三個燈嘅中間有一個紅，即係一個燈啦，有紅紅地嘅色咁樣。 嚇！ 咁就不斷出現喺比利時嘅即係境裏邊啦。咁於是乎當時咧，其實成個比利時政府啦，包括比利時嘅軍部啦、比利時嘅空即係皇家空軍啦，同埋所有嘅政府部門咧，係歷史上我諗係全球唯一一個政府咧，係到而家都係嚇，係即刻委派咗所有當時喺比利時同埋歐洲嘅民間 UFO 研究組織啦。 哇，好！ 其實喺嗰個時間，美國肯定已經試飛緊呢啲隱形戰機。 會試飛緊，但係佢唔會喺比利時試飛。 係咯，即係唔會，咁唔係可能性 好低。咁咪去試下咯。試下啫嘛，睇下嗰度會唔會搞到一個 UFO 熱潮。哦，如果得嘅，即係哦，佢哋信咗係 UFO 喎。 佢有冇邦交嘅美國同比利時？ 有邦交，但係 你明唔明？即係我無端端整去你屋企整啲嘢，睇下雲海有冇反應先。 不過我唔覺得嗰啲係隱形戰機或者隱形光嘅，就係轟炸機咯。因為點解咧？因為有一個好大嘅比較啊。因為當時咧，其實喺成個比利時嘅 UFO 風潮，即係講嗰個三角形純三角形嗰隻嘢咧，不但只係完全冇聲嘅，即係記錄上面嚇出現咗幾百次呢隻飛機係冇聲啦，俾人拍咗 video 啦，俾人拍咗相片啦，數以百計嘅相片同埋 video 咧，喺比利時政府裏邊而家依然有㗎 ，keep住 㗎。而啲人如果你好容易去 compare 就係 compare 翻呢個1996定95嗰陣時咪打呢個 科索沃嘅南斯拉夫嘅科索沃咧嚇，咁當時係派隱形戰機同埋隱形軍炸機去掉炸彈，咁你所有鏡頭影住嗰架機咧， 就唔 係 嗰個， 唔係之不特止啊，仲要離遠好多千尺以外咧，嗰啲聲已經。咁依好嘈噶啦，佢所謂隱形，只不過係避開啲雷達 啫。佢唔係話冇聲，冇錯。 係啦，係啦，即係你係目擊到佢，因為上次咪有一架係俾南斯拉夫嘅軍人咪射咗落嚟嘅，有架隱形戰機，佢就係話我哋唔用雷達，我哋用肉眼射低你， 都好囂張喎。 係啊，咁但係射低咗啊，真係嗰架。咁於是乎啲人就知，哦，原來呢個隱形戰機係不但止好嘈，好容易目擊咁樣嘅， 仲唔係隱形嘅添？ 即係如果外星嘅即係智慧嚟睇呢？這個仍然都是非常落後的東西嚟， 係絕對是落後。 咁但係佢呢一隻咧，即係會唔會好似你平時所講嗰啲 UFO， 即係譬如話你近距離見到佢咧，佢追佢，佢會飛走啊？又或者係如果你行去試下佢嘅話咧，佢會玩翻你轉頭啊？咁樣嗰啲。 其實咧，這個 case 咧，佢哋當時咧就委派咗，即係頭先講咧，即係委派咗一個所謂最政府部門裏邊係一個最 最開放式嘅一個處理方式啦。委派咗當時比利時個最大嘅 UFO 組織啦，咁同埋佢 UFO 組織好長嘅，叫 SOBEPS 咁樣，唔知好長嘅組織。 嗰啲破裂嗰啲啊， 咁就係當時都委派咗一個嘅皇家空軍嘅總指揮，叫做Bauer 嘅一個比利時將軍啦，就去 in charge 呢樣嘢嘅。佢每一個目擊地點同埋每一個目擊 case 咧，佢都要 mark 低。同埋攞曬所有嘅資料檔案咧，就係俾即政府裏邊做一個 record 嘅。咁而當時咧，佢 list 咗有其中一啲嘅 case， 即係佢因為目擊嘅個案實在太多，都係同一隻啊，講緊同一隻嘅 UFO。咁就有一個 case 咧，就係講緊咧喺即係同講緊當時亦都係1989年嘅11月29日，即係喺89年嘅年尾。咁就喺德國邊境，即係佢即係未越過去德國嘅，仲係比利時境內嘅，有個地方叫。Urban 唔識讀咧，嗰陣時係 Urban 啦，唔知啦。咁嘅地方咧，咁當時咧就有一個即係呢調查呢間 case 嘅咧，就包括嗰、那個包華嘅將軍啦，同埋一啲嘅科學家去問當地嘅人見到啲乜嘢嘅。咁啊最多人見到嘅咧就係當時喺嗰個呢、這個城鎮嗰個地方嘅時候咧，有一批嘅警員，當時就喺嗰個公路度咧就巡邏嘅。咁巡邏嘅時候咧就見到個公路嗰度咧有啲嘅光喺度喐緊咁樣。咁但佢哋好快好快咧，就見到嗰、那個，即係佢哋淨係係唔使懷疑啦，因為之前已經聽到好多風聲話有 UFO。咁嗰班警員已經喺望到個公路嘅上面咧，有一個係即係三個形啦，又係有三盞燈喺入邊啦，咁啊懸掛咗喺個即係唔好話懸掛，即係漂浮喺個天空度啦，好慢嘅，飛得好慢。咁當時佢哋直情係一路望，係一路好用一個好觀察嘅角度去睇啦，中間嗰個窿咧係深色好多啦。 哦 佢個甚至有個警察形容為好似佢煎窿咗個煙肉嗰啲色，嗰啲顏色啦。咁一路去睇，咁咧嗰個警察咧，其實嗰啲人開始越行越近去睇嗰個嘢嘅。咁我形容咧，嗰個嘢喺度飛嘅時候咧，即係佢當時佢嗰啲警員去目擊嗰架 UFO 嘅時候咧，係好低飛，飛得好慢，同埋咧佢話完全係冇任何聲 音， 即係靜到你係唔相信， 甚至唔會隱形戰機啦， 唔會隱形戰機嚟嘅， 直情係 Lexus 嗰啲嚟嘅， 係啦， 好 smooth， 冇聲 冇聲。但系空中， 即好似你瞓觉嗰只系嘛？ 啊，我瞓觉可能有声嘅，不过声，不过瞓觉会擘大眼嘅。 吓、啊， 哇！ 我冇惊，以为你死咗死不瞑目咁样。啊，你真系擘大眼瞓觉噶？ 呢个系我自细屋企人同我讲嘅。 你而家都系噶？ 我而家都系噶。 哇！ 咁惊你唔戴眼罩，好似啲马咁。 所以我有时瞓瞓觉戴眼镜嘅。 真系？ 真噶。 要唔要我帮你试下？ 唔好笃落我眼度啦。但真噶，我瞓觉嗰时候，啲人 即系你系。 哇！有冇人同你一齊瞓過？ 你一定唔係呢個地球嘅人 嚟， 唔係，因為我哋嘅地球嘅人咧，瞓覺係眯埋眼嘅。 唔係，我都識有啲人瞓覺係 你係咪扮少咗呢下飯啊？ 即系 set 错咗 ，set 错咗 program 咪扮少咗。 系咪晶片植入嗰阵时做少咗呢一啲？ 我自细都系擘大。 嗱，咪就 系 咯， 遗传噶。 咪就系咯， 家都得我啫。 我成喂，不过呢啲你话喺 Belgium 嗰啲 UFO 事件，你冇话喺新闻，即系你话佢哋系一个开放国，即系开放国家嚟噶。 系， 你有冇喺新闻嗰度？ 有喺新闻嗰度有公布到呢啲事 咧。其实我哋香港几惨，我哋成日以为我哋系新闻开放，我哋成日都以为我哋收到好多新闻，其实有好多新闻我哋都唔知。 唔系香港系新闻好多， 即系我哋净系喺美国嗰啲新闻啫嘛，净系睇英国可能。 我觉得唔系咯，香港系将美国啲新闻同埋英国嘅新闻都系截咗好多。佢觉得香港人， 我从来未睇过一个新闻系香港人讲 UFO 嘅咯，系咯。即系嗱，我听阿云海讲话，佢系 Phoenix 嗰度咧，新闻有讲嘅。 系， 而家呢個比利時嘅新聞有講， 有講有講。 有啲地方其他， 我哋1989年嗰陣時發生咁多事， 我哋唔得閒講。 我哋嗰個篇幅未去到嗰度啦。 其實我都懷疑嗰陣時都可能會有 UFO 睇住咁多人喺度。 係啊，我都咁諗， 唔係喺度嘈。 你講緊唔係講咁啊？講埋嗰個警員嗰班嘢先啦，因為佢當時見到個 UFO 喺開頭係靜止嘅，佢覺得係靜止。咁佢哋成班警察又見到個 UFO 開始係移動嘅。即係頭先你問啦，佢移動嘅時候會點樣做法咧？今次佢係飛啦，飛咗之後咧就向一個好即係個公路嘅路旁一路咁直去嘅咁。咁啊，警察諗住，咦呢、這個 UFO 就可能飛離開我哋向德國嘅邊境進發咁樣啦。 通知德國。 佢唔係啊，當時其實大家都反應都係反應嚟唔切嘅。咁之後咧，竟然個 UFO 咧就係一路好似片咁啊，片到個路嘅中段咧 U turn。翻翻转头，飞翻嚟嗰个警察，嗰班警察嘅附近，即系嗰啲警察形容咧就话， 我哋一路都以为佢哋系走噶啦， 吓、啊， 原来 佢哋 翻转头， 翻转头喺、啊、我哋面前 留低咗，唔记得买朱古力系嘛？ 唔知道，但系咧佢哋话咧，当时佢翻到嚟嘅时候咧，佢就喺即系喺佢哋附近再经过咧一啲民居嘅时候咧，系、啊、低到咧嗰个屋顶同埋佢咧相差只有几尺嘅咁低。 哇！ 最拉尾佢哋目击嗰个飞嘅过程咧，就系、是、飞到嗰个镇嘅City Hall 市政厅咧个顶，再飞过去咧就急速飞到啦。 咁佢呢次咁低飞有冇影响到啲咩电力啊？有冇话即系啲？啲 engine 自動停曬啊！ 都冇，完全都冇呢樣事。即係，但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 case 咯。因為佢而家講緊比利時係講緊係數以百計嘅 UFO 嘅出現喺比利時成個國家裏邊啊。咁呢個只係講緊1989年11月29日嗰一單，嗰一單啫。因為當時呢個元首級報告裏面咧抽咗兩單係比較有趣嘅出嚟講，即係佢都講啦。因為實在你如果將成份報告睇嘅話咧，你係睇唔曬，因為百幾個嘅報告係比利時政府裏面、即係公開咗嘅。 我呢佢淨係俾兩個你睇啫， 俾兩個啫，只係俾兩個。講埋俾你聽，裏面已經有相，已經有菲林，已經拍到嘢，已經有相片咁樣。當然啦，其中一張咧俾大家睇下啦。 哇！ 呢張唔係咩嘅？呢張嚇？ 呢張喺邊度睇翻？ 唔係呢張咧就 明信片嚟嘅。 明信片係當然都係我哋整嘅，當年就係咁樣嘅型嘅。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喺 三個型嘅喎，直情 三個型嘅。 你叫咩啊？ 呢、這個就 好似魔鬼魚咁啊！ 直情係三角形， 我哋好似魔鬼魚三角形， 有四粒燈咁，中間有一粒嗰啲咯。 係啦，係啦，冇錯啦。 啊，真 係佢呢個就其中一張相咯。呢啲字係當年阿 Moon 寫嘅。 哦，呢啲字係香港 UFO 會係我哋啲明信片嚟㗎，係 咪？係啊，當年係送俾啲人㗎。 哇！呢、這個係此圖為比利時 UFO 呢個浪潮期間嘅照片嚟㗎。 係，冇錯冇錯。 出現白翅三角形、雪茄形同埋竹。球場咁大嘅 UFO 咧，就係好多人見證啦，成千人。 嗰啲人點啊？其實啲反應 咪因為當時嚟講，比利時其實我諗佢本身比利時人咧都係似即係北近北歐啦，近荷蘭啦，啲人思想係比較開通嘅、 嗯， 即係佢哋唔會慌張，但係佢哋會覺得佢哋需要知道發生乜事，佢、 嗯、 哋想討論，佢哋想知道咁樣，於是乎就其實因為個政府本身係開放，咁、 嗯、 佢就已經全盤放手係俾人去研究，唔、嗯、隱瞞任何嘢。咁所以點解佢哋後來呢個 case 會擺落去元首級，就是、因為佢話呢度根本成個政府架構裏面係冇嘢隱瞞過。 嗯，嗯 你好，你係所有 information 你都揾得 透明度高嘅， 透明度高。咁而第二個 case 佢講翻點解要即係 call 第二個 case 出嚟咧？我睇緊啲時間會唔會播歌啫？ 就播噶啦， 係咪？ 因為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未講第二單之前啦，呢、這個係嘛？ 唔係，第二個 case 係都係呢個， 都係比利時。 佢就話咧，為阿 Moon 寫嘅喎，1991年咧，佢話喺墨西哥日食嘅時候咧，全國係拍咗幾百段呢啲飛碟片。日食係咪一個即係太空嘅一個盛會，或者即係喺宇宙嚟講一個新年咁樣嗰啲咧？即係所有嚟慶賀咁嗰啲 UFO， 佢話咧就應驗咗咧一個幾千年前嘅一個古老嘅預言。咁咩古老預言？ 其實呢個預言咧都係講緊瑪雅民族咧、嗯，當時講緊預，佢已經預告曬咁，我哋到而家為止嗰啲天文現象啊嘛。佢、 嗯、 其實1991年嗰個日食咧，都係已經喺瑪雅民族嗰個天文表裏邊列咗噶啦。 係 佢而當時點樣話呢個預言係應驗咗咧？就話當時 就唔係話佢嘅預言，就唔係話好多 UFO 會嚟睇。 唔係佢哋咁寫嘅。當時佢話，如果呢個日食出現嘅時候咧，會有天外來者會共同。享用啊！ 哦， 大家一齊欣賞。 係啦，係啦。咁而係瑪雅嗰啲文裏面寫咗嘅，但係你要記住，瑪雅民族已經係講緊係差唔多1000年前消失咗嘅咯，即係佢哋都係文獻記咗喺金字塔裏邊啫。 誇張啊！嗱，所以大家即係聽呢一個黑色星期一咧，要有一個好開放嘅思想嚇、啊，就唔好成日都即係唉冇啦搞啦，咁就好難聽咁樣就會好難即係係嘛？即係當一個古仔又好，你當即係真係有外星文明又好，係嘛、嗯？都係。唔會影響大家聽日繼續朝頭早9點翻工， 除非突然間 UFO 嚟 咗咯。OK， 咁我哋聽一首歌先，呢首歌咧就係雲海自己 點俾大家聽嘅，叫做《耶路撒冷》。 呢個係我個偶像啊 ，Sean O'Connor 嘅一個舊嘅大碟咧。咁、因為今日好想聽翻呢首歌《耶路撒冷》。 Jerusalem。咁頭先講開咧，即係呢個我哋啲聖經嗰啲嘢咧，其實都有好多嘢係可能真係一路傳落去嗰陣時，又冇得攝影，又冇得拍攝去記載，咁即係靠人嘅口去傳咁啊，嚇！以我傳我，咁傳傳下，可能啲真係見到。外星人就會覺得，唉、哎，嗰啲一定係，誒、哎，可能係神啊，嗯、會唔會係咁樣？ 即係正如當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咧，即係埃及去翻以色列嘅時候，聖經裏邊講有個火球喺個天空度引領佢哋行咗四十年喎，喺個天空度 stay 喺度。 但係唔係太陽， 唔係太陽，唔係月亮，唔係流星，唔係雲石。咁你諗下，以嗰陣時嘅角度嚟講，佢可能覺得係個神嘅標誌去跟住。 因為以科技嘅角度，佢根本就冇科技， 係啊， 知道係啲乜嘢。 咁你諗下，可能當時上帝如果講緊即係上帝俾摩西咪有個像嘅，咁、個像又可以打落地下，又可以出水，又可以分紅海，又可以呢樣又可以嗰樣。即係嗰個如果係一個現代武器嘅話咧，咁。 真係勁啦， 勁啊！ 所以佢哋要掘出嚟研究一下， 所以摩西 吸翻一百支咁。 我都好想揾到啊！不過我聽聞好似揾到，我遲啲先講呢個。 嗱，咁我哋講唔講嗰個 指咳路？ 指咳路俾大家聽先嚇。 係啦，咁啊頭先阿 Jason 咧 攞咗紙啦， 係 咪？ 攞咗筆啦。關於嗰鳳凰城低飛嗰個片段。 係啦，咁啊喺阿雲海未講呢個咧，將會係咧就其實都唔同禮拜五嗰個嘅，有少少係 少少 唔同嘅電視台拍到嘅呢個係啦。咁亦都會將為其中嘅一段嚟嘅啫。咁我哋有好多其他嘅嘢睇嘅。咁呢個係只俾 放 心咳咁樣。OK， 咁啊彭晴請你講。 咁多謝曬 Zero 啊，喺呢位聽眾啊。咁啊，睇到網址 http://跟住咧 /啦，三個 w.cnn.com。/大草 US/9706/19/UFO.lights 跟住 LIGHTS/跟住再一个 light 字 LIGHTS.large LARGE.20SEC.MOV 好长啊， 好长啊，咁系咪即系两个 light 嘅啫？ 系两个 light， 就系 light 就有 S 嘅吓。 好啦，咁啊讲一次就完结啦，成件事。咁因为非常之详尽嘅，如果你真系想再头先抄唔切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再帮你系嘛？ 可以 http://跟住3w.cnn.com/us/9706/19/ufo.light/light/large 20sec.mov。 冇氣啦， 好長， 即係二十個 second 嘅嚇， 係二十秒嘅。 咁、如果你再聽唔到啦，就幫唔到你啦。咁你就上網抄翻啦，好冇？ 係啦。咁頭先講到呢個比利時嘅 UFO 啦，嗰個風潮啦，咁又第二個 case 咧就喺個原始級報道裏面就 highlight 咗嘅。 係。 咁呢個我覺得 highlight 係，我覺得佢係做得啱嘅，因為點解咧？佢話。其中一個 case， 因為它是跨越年度嘛，即係成個風潮，即係呢個三個月。 八九至九零年。 係啦，咁其中佢第二個 case call 出嚟嘅就係一個1990年3月30日深夜發生嘅、一個10:00嗰陣時發生嘅 case， 都係嗰只嘅三個人嘅 UFO，都係個每一個角咧都有三個發光嘅點，中間又係有點咁，都係嗰只嚟嘅。因為當時咧發現嗰啲唔係即係望到目擊嗰啲咧，唔係一啲所謂嘅平民啊、軍人啊，即係嗰啲警員啊，唔係呢啲啦，而係點咧？ 係乜嘢人啊？ 係當時咧係目擊嘅人員咧，首先係當時巡警就目擊到呢樣嘢，佢當時即刻通知空軍部，就話我哋見到三個點。嘅嘢喺度飛緊，但係當時佢唔知道佢望緊三個點，其實係一個三個人嘅嘢，因為佢只係望到三個發光嘅，因為太黑啦，夜晚十點，佢十點五十分嗰陣時，佢覺得係三個點喺度飛緊。咁於是乎咧，佢就通知上級啦，咁啊空軍裏邊知道咗呢件事。咁空軍知道嘅時候，佢可能即係空軍都覺得死啦，即係仲係有啲咁嘅嘢，因為已經即介乎咗幾個月嘅啦嘛。 佢哋已經研究咗話呢啲其實唔會危害國家安全，唔會射佢落嚟啊，或者係追截啊。 其實佢哋冇一個肯定嘅答案，即係佢哋只不過想真係研究清楚發生乜事。 知道是咩嚟先？ 系啦，冇错啦，冇错。因为其实嗰段时间都比较乱噶，呢个欧洲嚟讲都，即系你东欧嗰边又开始又有好多其他事发生啦。咁去到即系嗱，10:50就嗰班警员见到呢样嘢先啦。咁去到11:49嘅时候咧，哇就得意啦！因为点解咧？原来喺驻比利时嘅北约组织嘅一个军事基地咧，佢哋自己雷达咧探测到一个 UFO 啦。因为是在那 是第二个来的。 他们没有讲到是不是同一个来的、但是在个时间性是挺吻合。因为你用北约工的即是北大西洋工的组织 的军事基地在比利时到有见即有话目击或者探测到 UFO 呢、其实是很少的。因为通常如果当时比利时比利时那些人话目击的时候都有人话会不会是即是、北约組織喺度練緊一啲新嘅武器啊咁樣噶嘛，但唔係，咁就北約自己嘅雷達探測到 UFO， 咁於是乎咧，北約就好鮮明啊，因為佢覺得喂你入咗比利時境，咁北約一個協議就係你任何外來嘅入侵者入到去北約組織嘅，一定會即係去保護噶嘛，佢係即時order 派兩架軍機，兩架 F-16。去上去比利時上空嘅， 哇！ 咁啊，去到係凌晨嘅00:05咧，就兩架飛機就上過去嘅啦， 追 嘅啦，就鎖定咗嗰個 UFO 目標就衝上去嘅啦，即係佢唔係好想再理究竟呢個係 UFO 啊，定係外國軍隊 近距離 check 啦， 係啦，冇錯啦，唔理啦，飛過去近距離 check。去到嘅時候咧，那個當時成個 report 寫翻出嚟，嗰兩個機師咧都話佢當時係上到去咧，佢哋直情已經有個 order 就話已經 lock 要射噶， lock in， 叮叮叮 ，target 直情係 係啦，冇錯 ，lock in 射。唔理啦，因為 比利時政府係俾嘅。 唔係因為北約組織係佢哋有 權。係可以咁樣 做。冇錯冇錯，因為始終射嗰個唔係。 即 係 你唔好飛喺我哋嘅領空上面，你射佢。 冇錯冇錯，因為呢個就係北約嗰個條款嚟噶嘛。即係所以射咗敵機都係合法噶嘛。咁 lock 咗之後咧，嗰兩個嘅機師後來都寫翻個 report 就係話，當時佢 lock 咗。之後準備射嗰下，個飛彈係出唔到，唔係佢嗰個出唔到係唔係嗰個禁制嗰個出唔到啊？ 即係佢即刻閃咗 係啊，因為咧佢話佢 lock 咗嗰下之後嗰半秒咧，其實已經嗰架飛機佢形容嗰個 UFO 係點樣咧，就係、是、由每小時257公里咧。一跳到去每小時1800公里咁樣速度， 哇！點追啊？ 嗰、那個幾快，快過粒彈，係 啊，快過粒彈啊！即係佢仲要係咧，第二次 lock 嘅時候咧，佢就嗰個係嗰個逆差啦，就點、是、咧？一 lock 咗半秒之後，嗰個 UFO 咧係由原本嘅9000尺一 drop 到5000尺，之後再彈到11000尺。 哇！ 佢當時 表演 係啊，直情係 佢根本就 lock 唔到。 你根本佢一坐喺度，我想 lock 我啊，砰砰，係咁。 係啫，真係 睇到你口定目呆啊！真 係係啊，嗰兩個機師成日話 lock。 我諗佢哋肯定係笑得好禁， 整蠱佢哋，整蠱到佢咁啊！ 咁啊係啊，次次都係咁，邊個叫你行動先？真係咪你係要嚟追我啊？咪俾啲顏色你睇啊！真係 即 係 等你知難而退啊！知唔知？ 但係即係我又覺得佢係咪特登咁樣玩咧？我又唔知咧。即係可能因為佢如果你嘗即係嘗試去射佢，佢就咁樣玩咯。如果唔係嘅話，我諗可以之前嗰啲偵測見到。 你之前講過一啲佢想射佢，通常因為啲飛彈啊射唔到啊，因為無端端追追下前面冇睇唔到喎咁樣。 可能啲電磁場又搞嘢。 有可能，但係呢個就佢又唔係用電磁場去干擾佢啦。今次係用一個速度， 係用真功夫。 係啊，用真功夫速度，即係你完全當時就算而家 佢都係用緊一個磁場嚟搞嗰個速度。 有可能 縮縮縮喺啲唔同嘅空間， 好快咁樣行，咁於是乎成件事冇啊，咁完全射唔到 lock 唔到，翻基地之後就其實消失咗噶啦。因為嗰、那個後來嗰、那個鮑威嗰個將軍咧，佢都話訪問咗當時佢好多佢自己識嘅軍官，自己識嘅一啲嘅政府人員。嗰啲政府人員軍官咧，都係親眼見住嗰架三巨型嘅飛機喺佢哋頭頂飛過嘅。嗰、那個鮑威爾將軍都話：佢話我其實真係一個唔係好相信有 UFO 嘅人，佢都話。但係個問題係佢講呢啲説話嗰人咧，親眼見到，同埋佢哋講啲説話嘅人全部係有資歷嘅人，全部係政府裏面有啲 professional， 即係有全部係讀過曬好高 學歷嘅人嚟嘅。 其實我覺得成日即係好多人即係見到 UFO 咧，就誒、哎、有咩 proof， 有冇相睇啊？有冇 video 啊？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幾難，因為你見到 UFO 係幾秒鐘嘅時候， 冇錯冇錯， 一望到你掹得機。开得个 power 已经走咗啦，咁你拍，如果你真系要人睇带嘅话咧，其实真系嗰阵系要报月，哇有啦，你仲要你系一个人， 咁你同佢有缘分 系啦，唔系你一个人喺一个地方，你影到几多天空啫？ 啱啊，唔系，但系呢一个 case 咧，其实都有好多人影到相，好多人影到 video， 咁、但系当然咧，即系佢公布嘅 video 咧，照我所知就冇公布到 video 嗰啲片段、相片就公布咗好多， 甚至 postcard 啦， 系啦，冇错，呢啲唔系呢啲 唔系 Photoshop 佢哋出嘅 postcard， 咁但系当然个报告里边咧，其实亦都 list 咗一个将啲当时拍到嘅相咧，将啲电脑分析嘅片段咧，就摆埋落嗰啲报告里边嘅，就俾啲元首睇，就证明嗰个系一个实体嚟嘅、即系唔系一啲幻象，唔系一啲。啲光體嘅反射唔係呢啲嘢嚟嘅，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係乜咧？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咧，仲有兩分鐘可以講埋佢嘅，就係咧呢件事係發生喺1989年至1990年啦。咁90年嘅四月之後咧，原則上就差唔多完全冇曬呢啲嘅 UFO 蹤影㗎啦，即係完全好似消失咗，比美時揾唔到，亦都全個歐洲都冇呢樣嘢出現過咁滯。但係幾時突然間重蹈覆轍呢啲三巨型嘅 UFO 係一模一樣嗰只啊？再出現翻咧，其實好近我哋啫，就係2001年嘅12月。2001年嘅12月 ，Christmas 呢個係比利時嘅第二次三巨型嘅 UFO 風潮嚟嘅，但係當然啦，香港啊或者係外國咧 冇喺電視 冇播過，但係當然喺比利時嘅全國新聞咧，係整個12月由12月嘅6號開始，冇錯，12月6號開始至到 Christmas 咧，成個比利時都係每日講緊佢哋第二次嘅 UFO 三巨型嘅 UFO 喺比利時國家度不停飛。 即係如果你而家去比利時問嗰啲人，佢哋可能會真係記得有一段新聞係 唔係記得咁少嘢， 佢哋俾啲嘢你睇嘅。 佢哋全部係都已經知道曬，甚至原來當時講緊當年嘅軍機去追截嘅時候咧，喺個陣度係點樣飛法，飛咗幾多分鐘嗰啲。嗰啲民眾係睇住架軍機喺度追嗰架 UFO 嘅。 哇！咁即係如果你有朋友係喺比利時，唔該你打電話去問。 係冇錯，比利時差唔多100%嘅市民係知道呢件事嘅、 本土你覺得唔多啲 UFO 嗰啲 事件 研究啊，或者係嗰啲學會啊， 有起碼有3個喺比利時嘅本土嘅 UFO 學會。咁、但係咧，其實我睇翻呢個 report 嘅時候咧，反而我諗起一件事咧，係我之前我完全唔記得嘅。因為咧，我發覺咦，1989年、1990年。咦，我1990年原來我去比利時喎， 但係你冇睇到。 但係啱啱佢哋過咗個風潮，我去咗比利時。 哎呀，你冇緣， 我冇緣， 因為你係 one of them， 係嘛？你唔需要有， 梗係甩開眼瞓 喎，開眼瞓覺，我真係。都幾 怪唔知得你而家仲係孤家寡人，冇女人敢同你瞓，哇，都幾驚 咗。好，聽聽1點鐘嘅新聞報告先。